义的未来，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。 走进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给这续人啊，这是南边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台。 要喝啥？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山东四老听信了王殷的谎话，为了给大哥报仇，到杭州去找吕留良，并在吕家门口和守门的吕宝发生了冲突。那么这场误会究竟如何了断呢？咱们呀，接着往下听。 吕宝大怒，这么大岁数一点规矩都没有，通名报姓啊，问明白了说清楚了再打呀。吕宝也不含糊，吕宝也不问他，迎他的拳风，抬腿踹他，两个人当场这么一动手，这一打上，四爷这么一瞧，你还真别小瞧这看门的老大爷，真不含糊啊，跟五爷这么一动手啊，还真盯得住。可吕宝一打，吕宝自己心里知道坏了，这一贸然动手，你别瞧这老头真厉害，而且这老头撒狠啊，招招致命，恨不得一拳把我给逮在这儿。哎呦，这个我们见个爷在里边陪人说话呢，我这门口跟人打起来了，他知道不知道？他知道好办，出来了给我解围了。这要不知道，晚出来一会儿，我再让他把我打趴下。哎呀，吕宝倒是岁数大了，有经验。这打拳呢，这基本上都是哑打，不说话他不紧，他嚷嚷起来了，嘿。好小子，不含糊，看拳，看腿，他嚷嚷干嘛呀？一是给自己壮着胆儿，二呢，喊喊见个爷。五爷一听他喊，更可气了。你说你算干嘛的？打不过我，你蹦出去，你上里边把吕留良叫出来不就完了吗？还死乞白赖跟我打？你这一嚷嚷，我明白你是喊人呢。哦，不叫吕留良把他给喊出来也行。赶这儿老奴吕宝双拳往前一砸，五爷拿双掌一接他双手，顺着他这双手往前一推，可就把这膀子呀，这两个胳膊根给掐住了。微然往上一抬腕子，吕宝失一算计，这双拳下不来了。五爷也搭着抱大哥这个仇心气，往前一赶步，拿这磕膝盖照他裆里边一拱，老和尚撞钟，这下要拱上吕宝可就完了，这80多就交在五爷手里了。按说这阴毒的招五爷不应该使，为了成了名的人物了，这是真恨的，真着急，就刚然的一发力，这腿往起一抬，从门里边窜出一人来， 一提了吕宝后脖领子往后这么一拽，一抬脚一迎他这磕膝盖，抬腿就踹。武艺一瞧腿已经到了，自己拿磕膝盖往上一碰，俩这腿可就踹上了。不知道对了这位多大能耐，愣往后错，俩手跟要撒开了。吕宝也往后去，武爷也往后去，这跟把俩给分开了，往前一迈步，横在二人中间。老五你要干什么？抬头一看，哟，大哥，醉先锋于庭于子玉，于子玉跟这站着呢。于子玉打门里出来纳闷啊，为什么跟见个俩正聊天正说话呢，听吕宝在外边喊起来了，打，别跑，老小子看拳。这个您这个门上平常这吕宝也练练是吗？啊，他没事好练，他练就完了，干嘛这么喊呢？他自己练时候不喊呢，八成是跟人打架呢。哦，那啊，您这位门上这老大爷多大岁数了？我瞧着比我岁数不小。宝啊，宝，84。倒是剑客的门风啊，好容易活到84还跟人打架呢，您什么剑客爷呀？我也不知道今儿这又跟谁，出去瞧瞧去吧。这一拉门一瞧，外边站着哥四个都是我兄弟，再一瞧老五管住了他俩胳膊，老横撞钟这一腿过来了，大爷也是急劲儿。大爷一提了吕宝往后一拽，一抬腿一踹老五，老五蹦开了，可把这哥四个吓坏了。为什么大哥死他手了？啊，大哥死了不服，阴魂不散，总要在吕宅徘徊徘徊。哥哥，我也说着话，老泪纵横往过这么一扑，这是亲兄弟。于这一瞧，兄弟，你们干嘛？这个屋这怎么意思？你们四爷也过来了，一看身后的还跟那小老头不认识，大哥这怎么回事？我知怎么回事啊？你们怎么上这儿找我来了？来吧来吧，先指引指引吧。这就是江南大侠吕留良，吕家兄长。哥四个一瞧，挨个过来一见礼，吕留良也纳闷啊。我说子玉，哎，你这四个弟弟怎么意思？来到我门上，怎么跟我们家看门的吕宝打起来了？这因为什么呀？他因为什么？我问问你们，因为什么呀？我们要给您报仇。谁招着我了？吕留良啊，他我跟人家喝茶，人怎么招着我了？他是您啊，死在他手里头了。说不清楚，说乱了。来吧来吧来吧，里边里边里边。吕宝一瞧，好，这都是我们剑客爷的朋友感情，让到里边他就不管沏茶倒水了。那单有年轻的人把这个茶水人都摆好了。您有个徒弟叫玉楚敲残身向月吗？没有。王音啊，王音有。这个玉楚敲残身向月是怎么回事？那大概是他这几年在外边得的这么一个名字。他手使一条哨棒啊啊啊啊啊，那是我传给他的，那就是了。他来到泰安州余家坡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，啪啪啪就把这经过一说，是他演讲，我哥哥被您一剑刺死了，故而我等弟兄来到此处是找您寻仇，要报杀兄之仇。这片话说完了，再看江南大侠吕留良捏呆呆愣磕磕坐这儿，老爷子可就动了心了。哎呀，这40年的没看透一个人。我实指望王英二次学艺， 我教给这一条哨棒敢称天下的绝技，自此扬名江湖。哪知道啊，这么大年纪他都快七十了，这种焦躁之情，逞阳斗胜之心竟然还这么盛。在外边找人家赌斗，输赢事小，说这个瞎话太难了。这今天是错非于子义在我家中，赶巧了。倘若于子玉一时不在，约着老五打伤了吕宝，我焉能与他善罢甘休？我善了这哥四个根，我也善了不了。言语不合，当场动手。就算我有能耐，我把哥四个全战败了，我自己多少也得受点伤。为什么哥四个找我玩命来了？岂不是两败俱伤吗？这就是收徒弟的下场。老头眼泪都下来了。于子玉也听明白了，于子玉跟这哥四个抬头一看，吕留良不说话了，俩眼看着门外的，捏呆呆发愣。剑客，剑客，吕兄，吕兄，小冤家王英，想我吕留良与你有再造之恩，何仇何恨你这样陷害于我？那么也怨我误传意于匪人，我把我毕生绝技交给他，怨谁？怨我自己二目不识人。人还说我这剑客，我什么剑客？目不识人要他何用？老爷子一伸手要自绝双目，可把于家哥五个吓坏了，呼啦往上一闯，一掰老头这腕子。于子玉说，吕兄不可，吕兄不可，我有两句话说。那么您要知道，这个王英他说出这样的话来，他这样的挑拨是非，无外乎让这哥四个找您寻仇。那么一时之间动手，您把他们哥四个战败了，他的仇可也就报了。他没有别的，他输没输别人，他输给自己师父了，这是他心眼小的地方，您可又何必呢？据我想，这个王英虽然说了瞎话了，但也不算十恶不赦。他准知道到这儿这场误会能解决开，能说开了，那我真正是生是死啊，这还能说不清楚吗？这个话说开了，也就是白打一场，落一个他们哥四个寒碜了，也就是了。您又何必这样认真呢？再有了，这个孩子他为什么要这样？哎，要提起这个人类啊，我真是有苦难言。是40年前他来到我的家中，如此这般这么一说，那您看看，把所有的经过跟吴老全说清楚了。是因为漳州啊，孙家店他们这少掌柜的孙知孙宝昌两个人二次比手，两次都败给人家了，我这才够奔漳州去找薄太官。我们俩怎么样论武七天把这个话全说了，回来又教他30年，到现在外边闯荡几年，给我惹这么大祸，您说我难受不难受啊？那就是了。好吧，您呢也别生气了，这个误会不也说开了吗？我们哥五个在您家讨扰讨扰，咱们老弟兄啊多日未见，就我们哥五个啊亲如手足，这都是好长时间不见了，借您家的地方呢咱们跟这团聚。哎，另外呢，我算计这个王英呐，他过几天他得回来，不如您呢让吕宝把消息传出去，就说吕宝不敌，您出来之后要替吕宝报仇，战败了山东四老，别提我在您这儿。这个消息传出去，您替他报了仇了，他听见信儿了，可就回家了。他到家中那时把他拿住，您再当着我们几个人的面把这个事情一说清楚了， 问他为什么造这个窑，把他隔出门墙，申斥一顿，这个事情也就算完了，不是什么大事。打算用这么一条计策呀，诓王英回家。吕留良啊，您别瞧人间的剑客，这会儿真让他气坏了，一时也没有旁的主意。一听于大爷说这话呀，点头称是。哎，借武一役贤弟，既然哥四个风尘仆仆来了，没别的，在我这儿住几天。于家五老呢，可就住在杭州了，上天堂下苏杭啊。杭州是好地方。那么吕老剑客陪着杭州这么一逛啊，西湖的美景盖世无双，奇花异草，四季清香，春游苏堤，桃红柳绿，夏赏荷花，映满了池塘啊，你这都会啊。明月如秋观，明月如东碧水，冬赏瑞雪铺满山冈，这句话我也不知道杭州下雪不下雪，我也没问过杭州的朋友，也下是吧？好， 桥就是因为下雪。 哦，是是是，下雪，那就有这句，那也就四时美景都对了啊。这后边呢是这峨眉山，哎，妖蛇下了界，在上天惊动张玉皇，这后边就是博蛇传的这段叫河波，哎。这个太平歌词您都唱一下，通过相声听来的。说来这个现在唱的这太平歌词呢，跟我学这太平歌词还词儿也不太一样啊，后边有这么十几句有点出入，签儿也不太一样，因为这太平歌词没签儿，我记得我跟您说过，我在宣南那天还唱了一遍，那唱的不是这个，唱的是这个。这个我还真会唱，您还别说，这段从头到尾我都会唱，哎，但是呢，由于这个受这个很多腔调的影响啊，现在连我小时候学的这个太平歌词原先不好听，您听老录音呢，啊，什么味儿的叫老太平歌词？您听这味儿的，天下云游四的不周，人的心好比那长江水自流。君子人之交淡淡如水，小人之交叫蜜里调油，就这味儿。他问题您听这四句还行，从头到尾老这个，这就开始往里装腔。那我们小时候学的那太平歌词啊，半说半唱，哎，那前半句是说出来的，后半句上腔。哎，那昨日里阴天渭水寒，出了水的隔着蹦儿晒在了沙滩，就这味儿的。后来我这也不学，我都哪纳闷儿，昨日里阴天渭水寒，他怎么会晒在沙滩呢？他这怎么老先生他这词儿我听着别扭，昨日里阴天渭水寒，出了水的隔楞蹦儿晒在沙滩啊，半悬空来了一个鱼英子，敏翅收灵往下牵，鹰牵棒肉实难忍，棒加鹰嘴两翅山，从那边过了一个打鱼的汉，哎，他倒说欢喜欢喜真欢喜啊，这个隔楞鱼英儿隔楞梦儿舅舅鱼英子换钱啊，你说这个词儿倒不错，劝人的鹬蚌相争的。那么后来又发展好多腔儿，现在也不怎么这个太平歌词倒优美了，全是腔儿一张嘴就是腔儿。这个其实我还不会唱，这我现在听他们那个年轻的唱。那杭州的美景盖世无双，就后边这腔儿，也不怎么加这么一腔干嘛？我说的我听着还不老好听的啊，说实在，这个二六板来回倒啊，就永远是这么一种格式。哎，您听一段可能新鲜着还行。那天在宣南唱那《劝人方》，这玩意儿听长了没什么可听的。过去还灌唱盘，现在也是非遗，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之一。 啊，这个有多少段我不知道，反正他们出过书，出过太平歌词的唱本也100多段，我不知道他们都能唱下来不能都唱下来。我小时候没听过那么多，大小段加一块什么五猪救母啊，哎，五猪救母又叫五龙捧圣，哎，什么劝人方啊，大小脚啊，哎，就这个段吧，反正十来段也就我也就会这么些个。你看五龙捧圣这个，他为什么叫太平歌词？我这点我得跟您说啊，他这词儿都是劝人行好的，劝人方也是劝劝好的，啊，五龙捧圣这词儿啊，这个就说你这人呢，心呢，哎，心不公平何必点灯？心不公平啊，你这人心里边不正不公平，何必点灯？不是点这灯，点佛前海灯，那大海灯。你天天你在佛前供佛礼佛，但你人心眼不好，别供瞎掰。心不公平何必点灯，恨风骂雨摘的什么僧，大斗买小斗卖，你吃的什么素，哎，你拿大斗进来你卖的时候你可拿小斗卖，就是克扣分量，哎，你这个给人小分量，那你这一斗你就能拆开两斗了，你这不是蒙人吗？对不对？都吃的什么素？哎，打爹骂娘，你摘的什么僧？就这个话，您要听呢，这都是说实在的，很有教育意义。终归是劝人向善行好吧，这就是。哎，所以您一听这杭州，现在都知道这西湖美景盖世无双，但是看景不如听景。您要听景，那地方美极了，真正看咱不知道。现在全国各地是旅游景点叫我瞧全一样。首先说电子大门收票刷卡，然后打着旗儿一对一对往里进，哎，一进大门呢，标配卫生间，这个咨询处，导游那亭子，然后是那个小车拉着你转的那个，然后立一大牌子把整个景区的图一画，这都是标配，一到景区大门全是这个。再往里横垄地拉车，一步一个坎儿。我们有段相声啊，哎，说的就是这个，门前是门前，板凳前是板凳前，三棒五说的就是这个。咱接着说说、住几天该走了，逛的差不多了，哥五说行了，跟您这误会也说清楚了，这话也传出去了，王爷也不回来，那我们这等多的算一站的，咱走吧。走不了了，来人了。怎么？有人往里报，禀剑客爷，禀告几位老爷子，门口来了一个人，口口声声要访老剑客。哦，这人他说他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，说了，说他从漳州来，他叫孙茂昌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加油办》，王磊、施鹏作词，楚贵人作曲，施鹏演唱。 咱中国人就要有中国范儿，说出的话就一定要兑现，干事就要干出个模样来，不到长城就不算是好汉。咱做出成绩给大家来看，世界纷纷都给咱点赞，咱为了中国梦必须奋战，创造出奇迹才能够不凡。加油干，加油干，鼓起袖子加油干，不怕苦不怕难，加油干，嗨哟，我梦